你把它端到后边去，把苍蝇捞出来又端出来了，那我还不如现在就热吃呢。 伯伯您放心，我绝对重新给您做一碗。 不，就算是你新下的三鲜面吧， 嗯， 我只要一看见我就会想到这四鲜了。 对， 我还有那胃口吃那三鲜吗？ 哎呀，对不起，那是，那好，那您换个别的面吃吧。啊， 那这倒可以。 嗯， 给我换个这个什么炸酱面吧。 炸酱面，好，好您的，好您的，好您的。哎， 哎，等会儿，你先别忙。 哎， 你先到后边去看看。 哎， 看清楚了，炸酱面里没有蟑螂的时候，你再给我端上。 您这会说笑话，男人。哎，同志们，来碗炸酱面呐！ 嗯， 哎， 嗯， 真快。啊，先面来了，炸酱面来了。 哎，这还差不多。哎，蒜瓣有吧？ 蒜头啊，有。 这醋呢？ 来，这是忌讳您，您 好。哎，来碗漱口水。 哦，漱口水，漱口水，漱口水。 嗯，牙签有吧？ 牙签。 哎， 好，牙签这里呢。 嗯。嗯，这炸酱面还真不错。 哎，咱们掌灶的是个北方人。 我说的呢。哎，你这生意怎么这么坏啊？ 哎，就是附近小摊啊太多了，竞争的挺厉害。 哎呀，你这房子也太简陋了。 可不是， 连天花板都没有 啊， 净往下掉灰啊。这照明设备也不够啊，门口连个电动招牌都没有。 哎， 那人谁知道你这是卖面的呀？这不行啊，这个。 是。 我给你出个主意吧。 哎， 暂时歇歇吧。 啊。 好好找个装潢公司， 嗯， 设计一下， 嗯， 装个5吨的冷气，全换上日光灯， 嗯， 桌椅定做。 哎，行了，不瞒您说，这房子不是我的， 嗯， 是跟人家租的，锅碗瓢盆全算上也不止50000块钱。后面掌灶的、下面的那是我老婆，连洗碗都不敢请人。 哦，我明白了。哦，你这是夫妻商店，家庭面馆。 对呀， 两口子刻苦经营。 嗯。 那是够呛。 是， 哎，这么着吧， 啊， 我借给你50万块钱，添个本怎么样？我也不让你付利息，什么时候赚回来，你就什么时候还给我，一块儿还呢。你要是觉着没把握， 嗯， 赚点还点也可以啊。 嗯，我跟您又不认识，这怎么好意思？不， 这有什么关系啊？ 啊， 哎，人跟人之间就是个缘分。 哦哦， 哪儿不交朋友呢，是吧？ 嗯，好，那么这我们就先谢谢您啊。 这。哎呦，不过有样儿，今儿我可没带那么多钱呢。 嗯， 明儿我给你送过来啊。 哎，是， 明儿见了啊。 哎，先生，哎，您先别走，您 啊， 这是50万块钱呢。您借不借我倒没什么指望，您呢先把这碗面钱给付了得了啊。 什么面钱啊？ 您吃的炸酱面钱呢？ 哎，这炸酱面我是三鲜面换的呀。 那您得给那三鲜面钱呢。 啊，这三鲜面里有苍蝇，我没吃啊，你凭什么跟我要钱呢？ 那您就给这炸酱面钱呢。 炸酱面我是拿三鲜面换的呀。 那您给三鲜面钱呢？ 三鲜面我没吃，你凭什么要钱呢？ 那得了，我说不过你，面钱我不要了。 啊， 不过呢，又是牙签又是漱口水，伺候了半天了，您得给点小费吧。 你要这么说那还差不多。 哎， 三鲜面多少钱一碗？ 60块。 炸酱呢？ 40。 我吃一碗面给你20块钱小费，这还少吗？ 啊， 好，听众朋友，欣赏了两段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合说的相声作品，我们第一时段的开心茶馆呢到这儿先告一段落，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，我们再和您一起啊继续回顾吴兆南先生的舞台艺术。